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品味美好幸福生活。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的最美乡村故事，我呢要带大家去延庆区大榆树镇的江家台村，听一听那里村容村貌的美化故事。 我现在呢是沿着旧经营路一直往前走，大概还有7分钟可以到达江家台。目前呢前方2公里是江家台收费站和服务区。 江家台村位于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在延庆城东南5公里左右，西临110国道，交通便利。据年长的村民介绍，很早以前这个村是由姓江的大户人家居住的。台有台府的意思，是一种御史高官，相当于尚书的职位，因此得名为江家台。记者刚到村委会门前，就看到十几个年轻的身影在忙碌着，他们都是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年轻学生，正在帮着村里墙面做彩绘。 哎，你好， 先看一下这个 啊，这都是学生们在作画呢。 对，基本上画的差不多了，这个 哦，都是画的冰雪延庆，激情冬奥。 延庆区宣教科科长布彦勇介绍，从去年开始，延庆区与首都高校联合开展了一项秀美乡村乘风画人的主题活动。 咱们这个乘风画人那个是从去年开始的，2016年，然后是我们区委宣传部跟这个首都高校共同发起的，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学校这个学生的这艺术方面的能力，然后跟我们当地农村这个墙面结合起来，一方面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这个实践的机会，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利用高校这个资源美化一下乡村。 这次申请美化墙面的江家台村距离延庆城区非常近。大榆树镇宣传委员潘磊介绍，江家台的定位是一个不动村。 村呢应该是一个中型的一个村，就是不大不小，应该是260户左右，然后就是500多人。这个村呢是我们一个不动村，虽然说叫不动村，但是我们是要在这个原村的基础上打造它的重新的一个村容村貌。就整个的您看到这些墙体，都非常的漂亮， 白 啊，都是很白很新。而且这次的画墙呢，我们应该是第一批画。 虽然是不动村，但是村民对村容村貌的美好需求还是很强烈的。这次村里提供改造美化的这面墙是村委会的外墙，长约50米，非常适合创作一幅主题突出有连贯性的绘画作品。潘磊介绍， 这个村呢它是几乎是所有的墙面全都打造了，但是呢也不是所有的墙面都适合画，这幅作品就应该适合一面连着的整个的墙才能突出它的特色，因为它整个你看它是连起来的。 对 如果说这个墙断了啊，这块跟村民是那种后山墙那么走的话，它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 这面墙得有个30米， 将近50米， 50米了。 对、 哦、 对 对, 对， 很长的， 很长的一面墙。 哦、 当时就说想选这一面墙，我说我们有、哦，而且这是大队的外墙，它不是涉及村民的那个，它不是很高、画出来还特别漂亮，特别连贯，又一幅幅你看冬季的奥林匹克项目的这个运动的画面啊，串起了整个的这个画作啊，非常的漂亮，而且天气特别的冷。然后真是溜溜的画了2天啊， 就是、 学生也很辛苦。 6日2天的 对，星期五的晚上9:30到的这儿、开始画， 晚上画到11点，画完了之后休息，然后第二天接着又来画，热情可高了。虽然天气这么冷， 也就是说，在我来之前，这面墙其实2天前是个白墙， 是个白墙、 哦、 啊，对，是个白墙。 现在、 就是、 对上面已经有这种大面积的蓝色这种色调， 对对对， 冰雪延庆激情冬奥。 我觉得他们真是专业的，上手特别的快。 今天虽然有风有冷，但是那太阳一晒，我觉得这么一看哈，这个还真的挺美的， 挺美的。 你这是在收拾吧？颜料都要收了是吧？ 对啊。 哇，这都是画墙费需要用的。 对， 这得用完多少桶啊？画这么一 个又数不清了， 数不清了是吗？ 因为它颜色比较统一嘛，所以就购买颜料还比较 有 蓝色偏多， 蓝色偏多， 对，黄色、红色， 嗯，这蓝也不同的蓝的哈。 对对， 嗯，那蓝色消耗量是最大的。 对，符合主题吗？ 十一月的延庆已经非常冷了，北京工商大学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学生们为了这幅画作已经连续创作了2天。这次自愿报名的26名学生由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辅导员李云成老师带队，周五晚上开始工作，一直到周日中午1点多才基本收工。对于这幅作品，李老师说他给100分， 我给打100分，我觉得非常满意。而且同学们最近天也很冷、 嗯、 然后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是晚上、 嗯、 用那个投影，就是先做了一个小的铅笔的勾描、 嗯、 就是晚上天黑嘛，然后投影仪投到白墙上，然后我大概知道人物画什么位置，给定了一个点、 哦、 然后昨天完成了大部分的主体工作，然后今天做一些修缮，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天彩的部分。今天看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组呢，就画的他们只画这个人物， 嗯， 他们可能对于人物的这个把控比较好的，然后有一个组呢，他是帮大家画这个背景 啊、 哦，这个丝带，有一些还有是小孩的活动啊什么的、 嗯。我直观的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我们是广播哈，要靠声音来描述。刚才那个李老师也介绍了，他这个整个背景呢是有一个丝带，象征的冬奥精神这样一个丝带、 嗯， 然后蓝色是主色调，当然还辅以黄色和这是应该橙色吧？ 对对对， 啊、以这样的颜色，然后在丝带上面的这个比较有冲击感的是各种的运动项目的人物，比如说有这个双人滑冰吧，应该是、 嗯、 还有冰球、 短道速滑、 短道速滑、 冰壶，然后这个是高山滑雪 哦，还有高山滑雪。那这个呢？ 这个是俯视雪橇 哦，俯视雪橇、 嗯、就是因为它头是冲前面的、 哦、 那边那两个呢是脚冲前面的。有15个不同的运动项目，上网去查就是有哪一些这个项目、 嗯、 然后他们就是有什么特色，比方说这个冰球的这个就凸显了他的这个就是要去挥棒的这个动作， 嗯， 就把球画在这个位置，然后后面有人在追，因为它不同颜色就两个不同的队伍，等于是 一个蓝色的一个是 橙色 的哈、 嗯， 不同队在对抗的过程，嗯、这很有这种运动感在里面。 这样一幅作品的完成，除了这1天半的实际绘画过程以外，李云成老师说前期准备和调整工作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他们前期改了非常多的版本，就是说可以跟您说，就是第一期的这个版本和现在上墙的这个版本有很大的区别。 为什么要做那么大的改动？ 一开始可能比如说人物不够生动，我们会每周都会开会，就大家互相可以提意见，比如说你这个颜色能不能再亮一点。当初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就基本上就是红黄蓝三个不同的颜色组合在里面，所以就放眼望去基本上就是什么粉色呀、紫色啊，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颜色，包括绿色我们都用的基本上没有， 是 非常少， 嗯， 基本上就是突出这个最原始的颜色，然后做了一些这个调和，比如说黄色有深有浅，蓝色有深有浅，红色有深有浅，也参照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官方的那个宣传图片，它也是就是色彩简单然后扁平化， 嗯， 然后但是动作呢都凸显得非常好， 嗯， 对，包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没有背景的， 嗯、 最早设计的时候只设计了人物，然后这个背景包括后面的雪山雪花还有那个这些字体都是后来就是在不停的改动不停的设计。 视觉传达专业的大三学生倪冬梅，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部分创作，正在拍照留念。 你负责了哪一部分的、 我是这个画的跳台滑雪，就从刚开始画设计稿 然后现在画就画的是自己当时设计的那个稿子，前天晚上来的，然后现在就已经几乎就完成了，就比想象中的要快。 我看你一直在给自己的作品拍照，是吧？回去会不会跟别的同学说，比如说延庆某一个村子里面有我的一幅作品，会这么来介绍？ 是吧，就是朋友就会知道我们出来画墙绘了，然后肯定会问，然后就是。而且就是感觉这一整面墙画出来之后就很有成就感。 来自安徽的倪冬梅对于京郊延庆的这样一个小村子印象还不错。 在哪感觉？ 就很整齐啊，然后就是它这个墙都很整齐。我们以前去的有些地方就是就比较混乱，就比如说这边有面墙，然后隔了很远又有一面墙，就不是那种特别一大面集中的，而且就感觉这个路也很整齐。我们来这边就是他给我们的吃的东西啊什么的都挺好吃的。 要啥好吃的了？ 就是饭跟菜吧，但是做的挺好吃的，而且特别多，然后还准备了酸奶水果。我们刚来的那天晚上就是特别晚嘛，然后从这边打完行11点回去，然后回去之后那个旅店的那个老板娘还给我们煮了姜汤。对，就觉得 感冒啊， 就觉得虽然很冷，但是也 心里很热乎。 村里墙面变了样，村民们的反应如何呢？听说有大学生来给墙面作画，有不少村民都出来围观，还有的给送茶送水，有的给出谋划策。宣传委员潘磊说， 上午的时候这站的满都是人， 都在看。 刚画的时候比如那小人，哎呀，都还会踢一件，哎，这小人是不是小了点啊？你看最后一画完了，那天跟我说，哎呀，这画完的时候不小，就是这样的。因为画着山，画上这些，他们都是觉得特别漂亮，出门就看到这个冬奥会的这些项目，大家都挺高兴的，还会问说，哎，接下来咱什么时候画呀？ 都还期待着下一次。 对，都想着，这是我家门前亮起来。 胡满富是江家台的老村民，他的两个女儿都外出工作了。他说，面前的这面墙现在看起来和从前大不一样。 画得不错。哎，行也挺辛苦的，天挺冷的。 以前这面墙是啥样啊？ 以前这面墙是砖墙，整个的大队找专业人员都整个都给抹完以后粉刷了，粉刷以后的啊。打的跟乡里给画的画，宣传冬奥会嘛。 以前有些项目您了解吗？ 这个以前就是啊，也就通过电视咱们看的这个项目冬奥会啊，咱们沿线人都知道这个，天天看电视。墙壁画这个头一次还是。第一，咱说的美化环境啊；第二，宣传咱们国家开的冬奥会，比较吸引人呀、啊。这个 除了计划内的主题创作外，潘磊还给学生们来了一个即兴命题创作。 这是咱们村委会啊，直接在村委会门口啊。 这是村委会的正大门，正对门。我们那个十九大的一个主题，十九大的主题呢，可以说叫做有眼跟党走。是原来我们找了一个 Q 版的一个小样，就特别的小。然后但是呢，就是结合这面墙，你看它这样是大的，旁边又有两个这个朵， 对， 然后让它又延伸出来。这都学生自己想，自己画的。 等于中间这面大的是主题，然后旁边那个咱们延 都是跟着延庆的 特色 啊，长城啊，对。然后说，因为它你结合这面墙嘛，你得画出来特漂亮。然后学生特别自个儿创作的时候，那我们就画长城。当时选中这面墙的时候，我还想画完这个之后觉得特别空，那旁边怎么办呢？我说我给你们个命题，你们自己去想这旁边怎么办。 这等于是现场即兴创作的命题。 结合这面墙嘛，也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规整的一个墙。我们把十九大的这个不忘初心，然后牢记使命啊，都画在这个墙上，可以说用这种版画的这种形式画在墙上，把这种十九大的精神啊特别直观的宣传到了农村，宣传到百姓身边，让他们看到说啊，十九大是到底讲的是什么？村民的那种互动感特别的强，他自己好像都能看到说，哎呀，是30年了，哎呀，怎么养老怎么着，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我觉得这个形式也特别好， 用这种形式其实对村民来讲，它是一种很直观的， 对，他能非常看到说，哎呀，十九大的精神都就在我们身边。 秀美乡村乘风化人，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实践的平台，可谓一举两得。潘磊说，这也是他们最初选择和高校合作的初衷。 各有特色， 嗯， 就是各个乡镇现在都在做，有的是购买服务的形式，有的是请的是广告公司的形式，有的是请的是学生的这样的形式。实话实说啊，就是可能是如果说我们比如说找这些广告公司啊，可能对我来说更加省事儿，但是我说这种就是一个双赢。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觉得比那样的意义要大，要深远的多。 是 你那个就简单画画就得了啊，就没有什么，但是这个是你给学生一个平台，以他们平常上课的时候他也很少有一大片墙让他画，而且对于我们来讲，你能充分用他的智慧，这种激情有碰撞的这种火花，画墙只是一个特别小的这么一个形式和方式，这就是我们一个突破口。现在联系特别的好，特别的紧密，跟北京工商大学，将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他们有文化啊，有文艺，各种各样的下基层、下乡、下村，而且我们可以作为他的一个，比如红色的弓箭的一个基地啊之类，这样就作为一个小的突破口，整个的局面就都打开了。对于咱们来说，乡村来说，可能我们就缺的是资源，缺的是外脑，缺的是智力。然后对于学生来说，他缺的就是一个平台，缺的就是一个基层的这么一个环境。我们这通过一个小红的搭建起来了之后，就是双赢吧。 而对于这些年轻的学子们，他们的变化，李云成老师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来的时候还经过了一些玉米地呀、或者其他庄稼的这个田地，他们其实很感兴趣。这些学美术的同学，他们就是在高中的时候，还有包括他们在上大一基础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带他们到这个山区啊，或者是野外去写生。 写生，对。 所以他们现在等于是咱们这个大巴经过的时候，又看到了他们当时写生的那个环境，所以他其实既熟悉，然后又陌生的这么一个环境。等于是因为现在学艺术的同学，如果光是在学校里面学四年这个画画的话，他出去可能跟社会对接不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考验学生们的这个沟通能力。就像他们以后假设到公司里面，哪个公司要求他们给我设计个东西，其实咱们就是乙方，对方就是甲方嘛，那肯定是不停的改，不会有什么一到设计就通过，那是很傻。只可惜周一要回学校上课，不然他们可能想多待两天。 短短两天的绘画创作只是初次的合作尝试。潘磊介绍，未来村里的其他墙面也会做成不同主题的艺术美化效果，尤其是对于村里的传统文化的宣传，比如绘制老秧歌的主题内容， 根据他的这个自己的特色啊，画出它不同的街块。咱打个比方来说啊，我们那边老大队那边呢是我们的老年餐桌，我们将会以这个慈孝文化啊，然后在那边的墙上给它画一些啊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是呢，这个村呢它有一个特色老秧歌啊，我不知道您听说没有，这个村就是我们今年是打算给它申请这个区里边第三批非遗的啊。老秧歌 它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叫老秧歌呢？ 老秧歌呢，新秧歌你也知道啊，呀牛啊，这那种啊，老秧秧歌呢，它特点最大的区别呢，它是在跑秧歌，它在一定的鼓点下跟着鼓点在跑，因为它这个它是有自己的一个黄三太啊，以前的一个故事在的啊，它有自己的一个故事性，有它的传承人，而且它的服装啊特色也特别的明显，村民就是自动的在传承了这些文化，这里边是分成人物的，基本上以黄三太的这一家有黄三太啊，有他的这个媳妇儿，他的儿子啊，有侍女，有这个刀士之类，大家穿着扮相的不同的衣服啊，在这种鼓点就运转下，大家在跑着不同的那种队形，是那种这样又这样的又这样的。 你还会模仿两下？ 对。 老秧歌流传于延庆区大榆树镇江家台村。1932年出生的老艺人江成万回忆，他的曾祖父江怀根据一段传说故事编排而成了老秧歌。相传清康熙年间，康熙去北京大红门巡访的时候，遇上了一只猛虎，在老虎正向他扑来的危急时刻，巧遇黄三太甩手一下将猛虎打死。康熙为了报答黄三太的救命之恩，赐了他黄马褂，而老秧歌就表现了赏赐黄马褂后黄三太一家的欢乐情绪 啊，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但是这些人他们都是怎么说，祖祖辈辈啊，他都演这个，所以说打个比方来说，我们黄三太的扮演人嘛啊，就是他在扮演他爸爸是上一辈的黄三太，他爷爷是再上一辈的黄三太，就是祖祖辈辈这么传下来的这么一个，就是我们打算在这个大队的那边内墙，就您看到这墙的那边啊，我们打算画 是老秧歌的这个系列主题的这些相关的内容， 这都是提前策划好。 对，我们都是现在正在也是对接，然后也在策划，我们在拿小样。 嗯， 啊，拿小样之后，下次您来的时候会看到我们整个的村里边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这个它的文化啊，它的不同的这个根据它特点。 嗯， 大队那边呢是我们的老年餐桌。 嗯， 啊，我们将会以这个慈孝文化啊，然后在那边的墙上给它画一些啊这个东西。 就像潘磊说的，未来在江家台村的墙面上就会出现老秧歌的跑跳画，让更多的村民以及外来的旅游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江家台村的传统文化。潘磊从小呢就居住在江家台村，对于村子这些年的变化他感触很深。 明显， 嗯， 就是这个小村庄吧，这个村庄我是这个村儿的， 嗯， 就是土生土长。包括这个新农村建设开始了之后，你说，第一从村人从慢，这是直观的，不用说，大家都改观改受。第二来说是百姓的获得感，你说这些百姓们一出门就看见家里边现在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这个，我觉得还是从这种物化的这种东西，然后最后到精神的改变。老是说这个不忘初心啊，牢记使命啊，其实不同的人，从百姓啊到咱们这些机关干部到各种工作人，他都会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大家知道啊，看到美好愿景在哪，都值得去努力去奋斗。百姓也是，他看到啊周围的啊家里边现在变得越来越漂亮，不只说家里边好啊，我外边啊环境也都好。我觉得这是特别牛的。 整合延庆历史文化等元素，结合乡风民俗，以绘画为形式，以农村墙体为载体，目前已经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在内的十所高校与延庆区的16个村子进行了对接，13个村子完成了墙面绘画。19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既让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有了更多的施展机会，同时也让乡亲们对新时代有了更多新的期待，未来也会书写更多的最美乡村故事。 什么儿归来，故乡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一次成功有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在翻一座山路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婆娑，在你就我念出流浪之旅的传说，追一首牧笛满载你心我，看那斜阳笑声波。 听众朋友，今天的最美乡村故事就为大家讲述到这儿，感谢您收听最美乡村故事系列专题节目，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 细细聆听，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1925年，孙中山病逝，革命尚未成功，各方势力蠢蠢欲动。廖仲恺遇刺，中山舰事件，北伐大战。不久